金魔校连续的攻击用的几乎尽是格斗系的贴身短打技能，在和霸图的战斗中，就是在这样狂风暴雨般的快打旋风下，张家乐的百花缭乱被直接打爆。眼下张家乐昔日的搭档繁花血井组合的孙哲平又会怎样呢？现场观众能有这种昔日记忆的其实并不多， 但在两位选手心中，这是一局从过去延续到如今的对抗。孙哲平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而叶修也好像是曾经的那个斗神。没那么容易。孙哲平在频道里突然吼了一声，再是一下抓住一个空档，浑身血气翻滚。狂暴？不，并不是，这是比狂暴更强，狂剑是50级才能掌握的觉醒技能。 嗜血奋战，该技能状态和狂暴状态不可叠加，只能存在一种。嗜血奋战在战斗力的提升方面比狂暴还要高 25%， 同时拥有霸体状态，攻击附带嗜血效果。该效果又分正反两种，正式是吸血，将对手生命损失的 10% 作为自己的恢复，反噬则是卖血，消耗自己生命给对手带来重创。 此技能一开，狂剑士含有在继续被动挨打的，但是比钢筋铁骨更加强硬的霸体状态，就让其可以免受超多攻击的影响。但是，抓取技的判定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叶修一看孙哲平直接开了这觉醒技，连忙上前就有一个抓取抛投，但是嗜血奋战下的狂剑士比狂暴时的还要凶猛。 沉重的重剑仿佛光剑一样迅疾，君莫笑手还没探上，再是一下剑一挥至，叶修顿时知道此时要比速度，君莫笑无论如何也是要处于下风的。格挡，千机伞中剑出，横剑一封，当一声响，这格挡招架得很严实，但嗜血奋战下的再是一下力量打得出奇。 这一击是被挡了，但君莫笑竟然却产生了击退的效果，双脚扒着地后滑，如此却也没出叶修的意料。剑归鞘便枪形态，就像飞枪连攻击顺带飞速拉开距离，再是一下的重剑却已经又一次劈至。这家伙，孙哲平操作之快，超乎了叶修的想象。这一击不是任何技能，只是一记普通攻击而已。 出招收招毫无僵直的普通攻击，弧线划出，试图后跳飞枪退开的君莫笑，枪是开出来了，但是人却被再是一下这一剑勾到。子弹直射胸膛，溅出几朵血花。再是一下的身形却连一丝颤抖都没有，双手举剑，血影狂刀的刀影扩散在空中，连拽着一片血雾，直劈到君莫笑身上。只一刀， 君莫笑那血条下滑的，连现场观众都觉得揪心。骑士的防御能力优异，并不只是因为他们身着板甲的关系，更因为他们的板甲精通属性，让他们在身着板甲的时候可以得到生命和防御力的进一步补益。就是护甲精通的存在，一个元素法师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了获取更强大的生命能力而去选择板甲。 因为布甲给予他的智力和施法速度是绝对无法舍弃的，每种职业都从各自的护甲精通中得到了更强大的战力，而这些散人通通没有。君莫笑只是凭借着护甲的那些板面属性来强大的自己，护甲对他的作用看起来是那样的浅薄，远不如手中那把变态的武器千机伞。 血影狂刀，一刀就将君莫笑劈翻在地。叶修顺势受身操作，想让君莫笑滚开，但孙哲平早已经操作着再睡一下追进攻击，一个地裂斩，在嗜血奋战的状态加护下，简直就像瞬间移动似的。人一晃动，瞬间就已经闪到了君莫笑正上方，挥舞着重剑劈空斩下。君莫笑再躲， 但是地裂斩拥有范围伤害，君莫笑没有完全闪开范围，强烈的震斑的晃动下，角色身形无法站稳。再是一下却一横一竖，连续的两道剑光飘来，十字斩，重剑，重剑，连续的重剑。孙哲平这一嗜血奋战的大胆使用，硬生生中断了君莫笑的连续攻击， 改换了场上的主动权。这等勇气，这等豪迈，确实不负昔日第一狂剑之名。不，哪怕时至今日，也没有人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勇气，用这种强硬的方式争取场上的主动权。这种选择在很多人眼中或许并不明智，君莫笑的抓取计方才若是再快上一点点，也许就抢在再睡一下攻势爆发之前将他扔出去了。但是孙哲平做到了，他不是第一次这样，他在职业生涯中不知多少次将别人眼中的莽撞、不谨慎、太激进、强硬的转化成了胜机。这当然不可能全凭运气，这当中所藏的是精准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这之后就是放手一搏的勇气和决心，而这正是许多人欠缺而孙哲平具备的。哪怕是一向勇猛向前的韩文清，人们所见的却多是他的猛，而孙哲平更多的是狂，视一切为无物的狂。 没那么容易。 公共频道里，孙哲平爆发前所发的这句消息还没有抹去，突然重新跳出了一行。这两人在今天比赛的交流中似乎很喜欢这样圆话奉还，但是还一句话容易，真的能够做出这种行动吗？君莫笑突然身形一震，这个散人浑身瞬间也变得赤血，粘稠的鲜血好像随时要从皮肤里迸发出来一样。嗜血奋战？不，这不可能。已经了解千机散状况的人们，虽然他可以在每种变化的形态上打上技能，但是嗜血奋战是例外，因为这是觉醒技能。50级的觉醒技能以及20级转职时的转职技能，这两个技能是每个职业最鲜明的技能，是武器打技能的空白，任何职业都不可能用出其他职业的转职技和觉醒技，散人也不会例外。君莫笑用的不是嗜血奋战，那这种形态只有一个可能，狂暴。和嗜血奋战还是有很大不同，但是却基本被视为嗜血奋战低阶版的技能狂暴。甚至在荣耀的背景故事里，狂剑士领悟嗜血奋战这一觉醒技，就是通过对狂暴状态的感悟和控制。嗜血奋战说是狂暴的升级版也不为过。此时君莫笑就用了一个狂暴，想以这个低级版的嗜血奋战对抗真正的嗜血奋战。甚至他因为是武器上打的技能，等级只有一剑，和寻常狂剑士必然会点到满界的狂暴状态都相去甚远，根本就是以软击实嘛。所有人都在这样想着，但是再睡一下接下来的攻击却劈了个空。 不会吧？所有人惊讶。只是一界的狂暴给君莫笑带来的增益说不上有多可观，这一点的提升就让孙哲平应对不及了。 是的，应对不及了。又一剑劈空后，孙哲平自己都忍不住苦笑了一下。这么多年了，自己受伤、退役、再复出，习惯还是没有改，而这个家伙偏偏也还认得他这一点。于是在这一场，孙哲平找到当年的感觉，全面爆发时，叶修针锋相对的用招顿时抑制住了孙哲平的攻势，变化就在那一个狂暴。虽然只是一界，虽然提升幅度的很小，但是孙哲平此时偏偏就追不上这微小的一点提升。这无关速度，而是节奏。孙哲平的节奏从来都是拉到最满，节拍的变换、快慢的转换，没有。孙哲平的概念里没有这些东西，他的节奏向来就是一步到位，一步就做到极致。于是此时叶修的君莫笑一个一界的狂暴属性全面提升了一下下时，孙哲平的攻击节奏却像是卡在了瓶颈一般，无法再催上一层，因为这已是他的极限。 孙哲平向来就是在极限中比赛。孙哲平需要调整新的节奏，但这对于他来说是他很不擅长也很恶心去做的一件事，而且他很明白地知道叶修就是要卡他这一下。他改变节奏的那一瞬将是叶修再度抢回主动权的时刻，他们这种水平的对决，这么一个节奏上的变换，就有可能是战局的一次节点。这当中的艰难和细微，别说普通观众了，就是职业选手不是充分了解两人的，恐怕一时间都不能理解，只会和普通观众一样错愕。只是一个一介狂暴，这孙哲平怎么就追不上了？真恶心。澎湃的攻势被叶修这样掐断，孙哲平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不爽。好容易找回昔日的感觉，怎么连这种糟糕的体验都一起回来了？这个对手还是和以前一样讨厌啊。节奏感，那又是什么东西？自己恐怕一辈子都理解不了吧。面对这个家伙，自己做的其实还不如张家乐出色吧。再睡一下，到底还是倒下了。节奏感，这正是这位一代大神身上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以职业选手该有的水准而论，他大概都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于是，在这个昔日知根知底的对手面前，他的缺陷很快被引出，然后一败涂地。 打得不错，居然还能打出那样的攻势，吓我一跳。 赛后叶修居然特意来和他寒暄了两句。 少废话，还不是输了。 孙哲平不耐烦。 你一个人怎么可能赢我？ 叶修笑。